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58面第一行，独留此经第45，这是45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前面有一段说明啊，本品就这一品经，独留此经啊，这品经表当来精密，佛以慈悲特留此经，直住百岁啊，也就是经教在这个世间呢灭了。什么叫灭了？人王经上讲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分三个时期啊，正法、相法、末法。末法最后就是灭法啊，法就灭了。这四个时期怎么分的？人王经上讲得很清楚，在这个世界由人教学，有人修行，有人证果，教行果这三种都具足，这叫正法。如果有教有行没有证果的，那就叫相法。只有教没有行也没有果，那就叫末法。如果教都没有了，这叫灭法。人王经上这个意思讲得好啊，啊，从时间上说，这大家都知道，所谓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这是从时间上讲。在这个1000年当中，这三个字通通具足的，有教有行有正果的，这叫正法啊。第二个1000年，人的根性呢不如从前，烦恼习气重了，有教有修行没证果的，这叫相法啊。第三个时期很长，10000年，有教修行证果，这真正修行证果没有了，这叫末法啊。如果教都没有了，也就是讲经的都没有了，这叫灭法。两个合起来看，所谓正法、相法、末法不是一定的。正法里头有没有相法？有。你看呢啊，有教的有接修行的都没正果的，他没正果不就是相法吗？正果就正法了。那么换言就是相法里头有没有正法？有。相法里头也有修行正果的， 所以你一定要活起来看，活活泼泼，它不是实在版的。啊，末法时期有没有正法？有。你遇到净土宗，啊，有教的，你能够听经闻法，依教修行，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正法。啊，所以关键要问，我们住在哪个法？我们住正法，还是住相法，还是住末法？这个重要啊。啊，这人王经上讲的，这不是随便说的，佛说的。啊，就是正法里头有末法，末法里头有正法。啊，要懂得这个道理。佛法真的叫平等法了。啊，这里面很重要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如果不讲经了，这个地方没有佛法，要灭了。啊，这个地方有寺庙，有佛像，有经典，没人讲，没人研究，这个地方叫灭法。啊，这个地方没有寺庙，没有佛像，没有经书，可是有人在这里讲，那叫末法。同样一个道理，如果把我们把它转到中国传统文化，啊，古圣先贤有教，尧舜禹汤都有教啊。啊，尧王，这是中国第一个，就政府官员里头有主管教育的，是尧王。啊，设立这个制度，这个官叫司徒。啊，徒是徒弟嘛，这就是教育嘛。司徒就是教育部长，啊，国家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啊，国家正式有教学的机构，有专门负责人，啊，司徒，有教，有真正学的，有果，为什么？他真正学成圣人了，学成贤人了，啊，这个修学的有等级，就像现在学校三个学位。啊，最高的学位圣人，叫博士学位；第二个学位啊，硕士，贤人；第三个学位君子，叫学士。三个学位，就圣贤君子，在佛门呢，佛、菩萨、阿罗汉。啊，佛陀是最高的学位，那博士；菩萨是第二个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学士。一样的，都是教育的设施啊。啊，什么是正法时代呢？我们中国讲大同之治。就是佛讲的正法了。啊，有教，有学，有圣人出来。啊，有圣贤的这种结果嘛，成圣成贤，这就是正果嘛。那是什么时代？大同之治。三代之后，圣人领导国家，贤人帮助治理国家，但是这个圣贤降了一层，尧舜大公无私啊，宣贤于能啊，传贤不传子啊，啊，所以中国人认为的是大同啊。啊，大禹王传个儿子，儿子真好， 啊，所有的人都推荐，希望于传给他儿子。那儿子真是好人。那传个鱼之后，鱼就一代一代都传子孙了，变成家天下了。啊，所以夏商周这三代啊，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小康。啊，虽是圣贤呢，他有这么一点私心，从大同就降格降到小康。啊，孔子生在周朝末年，春秋战国的时代，那时候有没有人讲？有讲的，没有学的。啊，也没有证的。啊，这就是末法了。在佛法讲是末法了。在儒家讲乱世了。嗯，小康还算不错啊。那从汉统一之后一直到满清，中国的社会一般都维持在小康。啊，国家的领导人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啊，你看看古代。啊，帝王登基，就像就职啊，国家领导人就职啊，第一桩大事是什么？培养太子。培养下一代呀。啊，就是国家的接班人呢。啊，太子是国君。啊，陪读的是这些大臣他们的子弟，优秀的子弟选拔出来陪读。啊，那将来太子做了皇上了，这些陪读的人都是大臣。啊，所以这接班人费了多少时间培养出来的啊。啊，他们学什么？三个老师，实际上三个老师我们晓得是三个负责教导的老师。啊，太保，第一个是太保，太保叫什么呢？今天讲的卫生保健。啊，怎么样把身体养好？什么身体是本钱？没有身体，其他的别谈了。啊，身心健康，这一个学科太保负责人。啊，第二个太傅，太傅管什么呢？管伦理道德教育。啊，教五常，五伦四维八德，教这个，叫太傅。第三个太师，太师叫行政，将来你怎么样管理这个国家？教了一些琐碎事情啊，你看三个老师，他学什么东西你就知道了啊。除了三个老师教，还有三个教练啊，教练干什么？带着太子去做啊，跟他一生活在一起啊，老师教的要落实啊，他们要负责带他们落实啊，这个。三个人，他们的级别，用今天的话讲级别，上大夫。那我们今天正部级啊，这个教练是正部级的，这个级别了啊，跟着皇帝这些底下这一个也接班人的时候生活在一起，老师教的通通要做到。啊，他们带头，就我们称作做教练。啊，这个接班人，皇帝做十年，做二十年，他过世了，这些人接班，顺理成章，所以一点都不会乱呐。啊，接班人受过这么好的教育啊，啊，这种教学的方法，你就看中国历朝历代，啊，改朝换代， 很多次，这个方法就是这个制度没有改变啊，一直到满清还多人，你看还是有太师太傅太敖。啊，太师是皇帝的顾问啊，这三个人呢，太师太保太傅，皇帝的顾问，太师的老师。那如果帝王接受老师的教诲，那他们都成了圣人，成了贤人，国家领导人是圣贤，大臣是贤君子，贤人君子，那国家怎么会不好吗？所以五千年的中国社会啊，长治久安呢，从哪里来的？教出来的啊，非常重视教育啊，有教有学，有真正做到，真正做到就是正了、啊。佛法讲正法时期啊，末代皇帝就差了，末代皇帝也学了，学了他不肯做啊。那他不遵守古圣先贤教育这个教诲啊，他喜欢吃喝玩乐啊，每一天迷恋在财色啊，权力地位搞这些东西，最后亡国了啊，被别人推翻了，老百姓决定不会不愿意造反了。逼得他没有办法了，走投无路了，这才起义，这才造反，把前面政府推翻，后面这个新的朝代起来，又把中国老东西统统捡回来，如法炮制。啊，都遵守老祖宗的教诲。啊，早年我出刚刚接触到佛法的时候，方东梅教授就告诉我，他说在全世界啊，现在人讲宪法，就是治国的大法，最完整的、最好的，就是中国的周礼。啊，他那个时候先要我看，我从来没看，我对政治没兴趣。啊，他说，如果周家世世代代都遵守，完全照做，他说中国现在还是周朝。啊，周礼是什么人做的呢？周公，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啊，成王做太子的时候十岁，周公是他的太傅啊，这个三太两个是亲戚啊，太保是他的小叔啊，太傅啊是他的大叔叔，就周公，太师是姜太公，姜太公做太师不得了啊，这老师是圣人了，这学生怎么不能成圣啊？所以成王了不起啊，周朝政治最好叫成康之治啊，唐朝有贞观开元，清朝有康熙乾隆，这是中国历代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啊。啊，盛世怎么出来的？老师教出来的。啊，父母能请到好老师啊，老师尽心尽力是教出来的。啊，所以离开教育，什么都没有了。世间法如是， 出世间法亦如是。啊，佛法里头就在今天，我们有教，有学，有证。啊，我们现前真信切愿依教奉行，就是真。啊，把大乘佛法的样子从我们身体，从我们的生活做出来，这就是真法了。将来寿命尽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怎么不是正果呢？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啊，真的往生，不生病，欲知时知，晓得什么时候走啊，到时候佛来接引，告诉大家啊，我看到佛来接我走了，这是正法了啊。如果我们这个地区讲的人也没有，学的人也没有啊，一个往生也没有，这是灭法，这不是末法，末法有讲的啊。学的人现前得不到受用，所以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阿赖耶里头种下佛的种子啊，这一生当中没有收获，这叫末法啊。所以佛讲这三种法，正法、相法、末，是活的，不是死的啊。这也是大乘教里头常常说的，我们耳熟但是不会用，就是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正你就是正法，你心邪你就是末法啊。邪到连佛都不想听了，那就是灭法，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这是说当来今灭了，灭了什么？没人讲了，没人学了，经典变成古董了。谁的工作呢？考古学家的工作啊，极少数的人啊，拿去考古啊，这叫灭法啊。说佛以慈悲特留此经，植诸百岁。这就说了，佛法之消灭，这一部经是最后消灭，所有经典都灭了，这个经典还有一百年啊，在这个世界上还留一百年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能体会啊。为什么那些法都灭了？总有个原因吧。什么原因呢？众生造的这些罪业，那些经那些法治不了了，好像众生害的这个病，那些药都不灵了，不灵了当然就不要它了。哎，这一副药还灵，这个法门还灵，所以这个法门还能够留住一百年。一百年之后这个经没有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在还留一百年啊，到那个一百年当中，人能听一句阿弥陀佛，那功德都不得了啊，能念几句阿弥陀佛，真正发愿求生都能往生。这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法门的殊胜呢，就可想而知啊。啊，我在早年，我记得应该是84年， 我住在美国达拉斯。啊，曾经有个同学问我，啊，他是净空法师，如果这个经典大藏经这么多，只允许你选择一部经，这你选择什么？我说我会毫不怀疑选择藕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啊，这一部经决定能帮助我到极乐世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本子，啊，无量寿经的汇集们没有看到。啊，以后我在台中，李老师把这个本子给我，啊，他这个梅注的本子，我看到之后非常欢喜。当时我就想讲这部经，啊，韩馆长那一年50岁，他大我5岁，也就我45岁的那一年，啊，看到这部经。欢喜啊，啊，所以晚年我决定的就学这一部经了。从去年清明我们开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他著这一部经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啊，辛苦，我很佩服，啊，夏老的慧集，念老这个6年注经这个辛苦，非常非常难得，啊，我们有这个交情，有义务把他的东西发扬光大，啊，所以我发心每年讲一遍，预计时间大概是1200个小时。啊，一年讲一遍，我活多少年就讲多少遍，其他的东西不讲了。啊，年岁大了，国内外所有一切活动不参加了。有人请我讲经，我愿意去，但是就一个条件，他要有网络。像我们这里一样，讲经的时候同步播出去，全世界都会收听，我就会去讲。他们有这个设备，我不去。啊，有这个设备，我都可以去。啊，通通是讲这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以此功德回向。决定求生净土，啊，活一天干一天，啊，不贪生不怕死，啊，生活得非常快乐。我们继续看下去，10分钟。大教缘起品，世尊放大光明，光瑞殊妙啊！从昔以来，所谓曾有啊，这是我们在前面 看到的。啊，佛在没有设这个法门之前呢，放光显锐，无比的殊胜。啊，阿难尊者从来没见过，所以阿难奇问放光应允。啊，世尊赞叹阿难说，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啊，阿难一问，这佛就回答他了，给他说明啊，这个放光的意义，就说出这一步大乘无量寿经。啊，所以该因阿难奇问，世尊的流出此殊胜稀有之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是现前的汇集本呐。世尊多次宣讲，把多次宣讲的时候统统汇成一本，便利后人学习方便的。可见可见此经，正因世尊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啊，这是无尽的慈悲心，怜悯三界众生。啊，这个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指的六道轮回。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日子过得最辛苦的是六道众生。啊，迷惑造业受报，受报又迷惑，这就是轮回的理呀。啊，惑业苦，迷惑造业，受果报，受果报的时候又迷惑，永远啊，可以说是一世不如一世。啊，他往下坠落，他不往上提升了。只有遇到圣贤教诲，他才能向上提升。啊，物质文明不行啊，物质文明的教诲依旧是往下堕落。你看呢？今天我们看到了。摆在面前，物质生活方面提升了，伦理道德下坠了。啊，六道的生成呢，不是物质文明，是伦理道德。啊，那伦理道德没有了，大家都知道，那底下一世就可怜了。那这是现在许许多的人呢疏忽了的一桩事情。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你看看他出生是帝王家了，不是平民。他父亲是国王啊，兄弟当中他是老大了，大太子啊，啊，他是继承王位的，啊，他能在19岁舍弃了王位的继承权，他去求学去了， 啊，求学过的是什么生活呢？苦行僧的生活。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很深了，告诉我们，人生最高的享受是精神文明，不是物质文明。物质文明闲掉了，他就过精神生活啊。虽然日中一时啊，三一一波，他快乐无比呀、啊。居无定所，游学四方啊，天天去学习，没有一定的老师，看到什么就学什么，听到什么学什么。啊，所以广学多闻啊，学了12年啊，在那个时候世出世间一切法他都学完了啊，学是学完了，但是疑问没解决啊。印度人实在是真值得人敬佩的，他们无论是宗教，无论是哲学，都修禅定。那禅定是他们课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科目。那定中可以突破空间维次，换一句话是，对于六道轮回以内的状况他一清二楚啊，他在定中可以完全看见啊，能看见过去，看见未来啊。但是没出六道范围啊，啊，一个好学多闻的年轻人肯定要问，六道从哪来的？我看到六道了，六道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啊，这都是科学哲学一直在探讨的课题。啊，那么这些问题，宗教里没法子解答。那些大哲学家也解答不了啊。世尊跑到恒河边上，毕波罗树下入定，用这个方法入更深层的禅定。他们是四禅八定的，再深入啊，终于明心见性，这见性成佛，他的问题全部的答案全现前了。啊，六道怎么会事情明白了？六道以外的世界太大太大了，跟我们讲华藏世界啊，跟我们讲。宇宙的起源，世界怎么来的？不是大爆炸了。现在科学家认为大爆炸不是啊，近代的这个量子学家也不同意大爆炸的说法了，这讲不通啊，把真相说出来了啊，这是大乘经典里面。啊，佛说出宇宙的缘起，万法的缘起， 生命的缘起，近代量子学家证明了。但是他们所说的，他们的这个科学报告，没有佛法讲的这么详细，讲的这么透彻，讲的这么肯定。还差一截。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二三十年，佛经这个佛法了不会衰，会特别兴旺。是什么呢？科学家肯定它是高等科学，哲学家肯定它是高等哲学，它脱离宗教了，它变成世界第一流的科学跟哲学。那释迦牟尼佛呢，不是宗教家了，是科学家，是哲学家。这是我们看到近代这些量子学家研究的报告啊。物质是什么，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对于物质是什么东西搞清楚搞明白，那我们要归功给普朗克，德国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老师。他的研究结论，世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意念产生的一个现象，是非常不稳定的现象，是意念产生的。所以物质，所有物质现象是不稳定的。它是一种波动现象，就是频率在波动。如果这个频率不动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这他发现的，跟三千年前大乘经上讲的一模一样。难得，真不容易啊。而且告诉我们，物质跟精神是一体，决定分不开。再小的小光子，小到什么程度呢？原子大家有个概念，原子通常是一个原子核，有电子围绕着它转，像太阳系一样。电子很小。像氢。氢气只有一个电子。这一个电子再把它分。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中微子多大呢？100亿个中微子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电子。换一句话说，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小到什么程度无法想象。这么小的一个东西，物质跟精神是一起的。它有物质现象，它有受想行识。所以佛家讲五蕴呢，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受想行识心理，心理。所以说心跟物是统一的，决定不能分的。你说唯物错了，说唯心也错了，心跟物分不开。心经读的人很多。心经头一句就是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就是这个小微子了不可得。为什么？它存在的时间太短。科学家发现了， 啊，只是说它很短，没有说出来数字。啊，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啊，短到什么程度呢？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一秒，秒为单位，它存在的时间，啊，是1600兆分之一秒。换一句话说，一秒钟里面，它这个生灭多少次？有1600兆次，你没办法捉捕它。啊，普朗克说的时候，只是讲他太快了，速度太快了，没有说出数字。啊，佛经上把数字说出来了。啊，科学就发现了。啊，现在科学确实发现意念的能量不可思议。意念能量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可以改变太空当中在运行的星球，有这么大的力量啊！所以如果这个道理大家能接受，大家能明了，地球上这些灾难都可以化解，这意念可以把它化解掉啊，可以让火山不爆发，可以让地壳上不产生地震啊，可以叫这个世间风调雨顺，无故风筝啊，走意念这条路能走得通啊。所以现在不少科学家已经调转方向了啊，过去300年都是从物质现象，现在要调转一下，走心理现象啊，宇宙间现象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大类啊。可是本体是自信，自信没有这三种现象，所以自信找不到啊。普朗克只说到意念，意念从哪里来？无中生有，说的很有道理啊。因为自信无物质现象，无精神现象，也无自然现象，但是它能生，三种现象都能生，它本身什么都不是，它能生这三种现象啊。怎么生的？就是波动，这动就生了啊，所以起心动念它就生了，不起心不动念它就没有了啊。佛给我们讲，人要想证得究竟的佛果也很简单，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你就证得了。啊，起心动念你就没法子证得。啊，学佛法确实啊，智难行易呀。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去，我们证个阿罗汉菩萨果，不难呐、啊。哎，放下就是了、啊，放下对世俗世间一切法的执着，你就成阿罗汉。六道就没有了啊！放下对一切法的分别，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明心见性了，你就成佛了啊！那个成就高出世间这些科学家、哲学家。为什么？他们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啊！学佛的人能够。阿难这一问，佛就说出 这部经介绍娑婆世界的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一个佛国度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这样十万亿个佛国度的那一边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世尊为我们介绍，啊，说出这部经啊，那这部经能不但能度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啊，还能够度脱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从十八土到三途我道，一切众生只要遇到能信啊，能理解能真干，没有一个不完成，通通得度啊。阿难这一问的功德可大了。啊。所以这个经确实是世尊无尽的慈悲啊，怜悯善解。于真群蒙真是真救啊。啊，蒙是众生啊，群蒙就是一切众生啊。啊，蒙是没有智慧迷惑颠倒的啊，这些众生会以真实之力啊，会是给予啊，给大家了真实的利益。故说此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地业稀有之南风法宝。那么这部经是什么呢？你要是给人介绍啊，你们学的这个经，这经里讲些什么，你就用这一句话答复就最好了啊。这部经是广大圆满简单容易直接方便地业稀有南风律法宝，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成佛了啊。成佛他不懂，他也没兴趣，哎，你给他讲他现在要钱，这一部经给你无量无边的财宝啊，地球都装不下了，真的不是假的啊！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报啊！你看你到极乐世界，现在大家谈黄金，听说黄金价格很贵，西方极乐世界黄金是铺马路的啊，像我们现在柏油路一样铺马路的啊，谁要这个东西啊？七宝大家知道没有？是金刚钻啊，这不得了的东西了。极乐世界是建筑材料啊，极乐世界的身相，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金刚不坏身，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会死也到哪里去找去啊？啊，跟你说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啊，这个身相有人看见过？啊，有人告诉我，啊，我自己也看见过一次。 啊，这个神像太伟大了，我们站在它底下太渺小了，像蚂蚁一样。啊，所以这个世界，天上，啊，什么样好的环境，我们不爱。极乐世界的老家超过这个太多太多了，不能比啊。啊，你也有份呢。啊，你要真正想回去，你就好好的修这部经，你就明白了。啊，极乐世界是老家。啊，确实稀有难逢。啊，圆满是没有欠缺。啊，简单容易。不难呐、啊，其他的法门很难呐、啊，啊，这叫一心道啊，直接方便，没有一个人不能学，没有一个人说学不成功，没有的，啊，真正是第一稀有难逢，这个法宝啊，就这部经啊，啊。直至当来金道灭尽啊，就是一直到将来，对将来九千年之后，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到了啊，他老人家法印是12000年，讲法印大家不懂，换个名词大家就懂了，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影响，它影响的时间至长是12000年，现在已经过了3000年，后头还有9000年，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那个这个后面9000年呢，就靠这一部经，遇到这一部经，决定得度，决定成就，啊，是。佛以慈悯，慈悲怜悯苦难众生，独留此经啊，所有一些经都没有人学习了，没有人再去研究讲解了，这部经有啊，植株百岁，它还能在世间流通100年。欲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遇到这个经的，随你的意思。你想得人生可以，你想升天也可以。啊，多能满你的愿呢？你想到极乐世界也可以。啊，随你自己意思啊，都能帮助你成就，深信佛慈无尽呐、啊，佛的慈悲没止境呐、啊，佛恩无界啊，佛表此经所宣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殊胜妙法。这是普济众生之阿切陀药啊！啊，这个世界越往后面去，灾难越多为什么？古人或者能体会到，因为从过去历史上来看，每一况愈下了，走下坡，一代不如一代啊。在中国上古， 国君以道治天下。啊，道是无为而治啊，这是最高的。啊，道失掉了，则有德。啊，德是什么呢？德教啊，那就是伦理、道德、因果，这都属于德教了。啊，以德治天下了。啊，德失掉之后了，有人。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谁做的？在中国历史上，三王。啊，上古时候，三皇是以道治天下，五帝以德治天下。啊，尧舜是谁武德武帝也啊，到夏商周叫三王啊，禹王、汤王、周文王，以仁治天下啊，仁义也。到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世间乱了。可是，虽然乱，那些人还讲义气。你打仗，你的军队没打好的时候不打，要等你排好了才打。啊，讲义气。啊，所以五霸讲以义治天下了。秦统一中国，十五年就灭亡。汉取而代之，以礼治天下。道德仁义礼的划破，一代不如一代啊！啊，清朝灭亡之后，中国这块土地上礼不讲了，没礼了，没有礼就是乱世，就现在是乱世啊！古人讲的话没错啊。礼失去之后，天下大乱了。那古人你看这个推演，那王后还有九千年，这样下去就一代不如一代啊。九千年之后啊，佛的法运完的时候，世间人是最可怜的时候。啊，谁来救他们呢？地藏王菩萨来救他们。啊，要晓得，地藏王出来救他们的时候，他们过的生活是地狱生活。啊，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幸运，我们生在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啊，第二个一千年才过三十八年啊，今年是第三十八年啊，我们决定要把这个机会抓住啊，这个机会错过了是你一生真错了啊啊，别的错不算什么，这个机会要失掉了，你真错了啊！这个机会帮助你这一生成佛，帮助你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不是演戏的，不是演员，我们是看戏的啊！我们在旁边看呢，他们在演呢。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啊，看。 看清楚看明白了，这地方不能住啊。啊，赶紧回头就回老家，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为什么？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啊，你看，唯心净土，自心弥陀。啊，这就是老家了。我们认识啊，阿弥陀佛承认的。啊，从这部经里头，我们能够体会到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他们的慈悲，他们的恩德。啊，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就是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难呐。啊，菩提。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啊，菩提心是什么呢？实际上说就是三皈依。佛门弟子都受了三皈依，虽然受了都不懂。啊，三皈依就是菩提心。啊，皈依佛，佛是觉悟。什么叫觉悟？不迷就觉悟了，迷就不觉了。啊，所以皈依佛，皈依什么佛？这是讲清楚、讲明白。皈依自信佛，自信是佛啊，真佛啊，除了自信那是假佛啊，啊，就是自信觉，自信本觉，我们中国老祖宗。佛法没传到中国来，老祖宗告诉我们，本性本善，那就是自性觉。我们皈依本性本善，就是皈依佛。啊，要依靠这个，不能依靠迷惑。这是智慧，皈依法。法是正，正知正见。啊，反面是邪知邪见。啊，这个意思是，我们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这自信正呐。啊，圣是什么呢？圣代表的是清净。自信本来清净，慧能大师开悟头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所以清净心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现在染污了，从染污回头，回归到自信清净，就自信净，净而不染。正而不邪，觉而不迷，这叫做三皈依。啊，所以诸位要知道啊，皈依佛不是泥塑木雕的佛，那叫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自己保不住，他怎么保佑你？哪有这个道理？啊，自信觉是正佛，自信正是法。啊，佛所讲的一切皆自信真，自信清净是僧宝。啊， 叫皈依自性三宝啊，这是真的，没叫你叫外头啊。啊，那外面这个三宝呢？外面三宝的是样子。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没有这个样子，你常常忘掉，你常常迷，常常邪，常常染。那这个样子摆在像你看见，看见这个佛的像，就想到自性觉；看到书本，你想到自性真；看到出家人那个样子，就想到自性清净。用它来提醒你啊，让你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不要迷惑了啊，不要走上歪路了啊，不要又被染污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自这个住持三宝啊，他本身具足的功德就很大了。你要是不懂的话，你就不知道；你要懂得的话，功德很大。啊，那我们通常佛门弟子家里供的佛像、菩萨像，佛是代表佛宝，菩萨是僧宝，啊，经书是法宝，就你三宝具足啊，啊，你要懂得意思，不懂意思的话，这就迷信了。这些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佛教里头确实没有迷信啊。我们在讲经之前先拜佛，拜老师，感恩呐。啊，不是佛出现在世间，哪来的经典？饮水思源，展开经卷，不要忘记释迦牟尼佛。啊，这是报恩，叫返本报师，是什么？开始的这个老师。啊，那现在一代一代传到我们这一代了，我跟谁学的？所以我的老师也放在旁边啊，这一边所放的净土宗十三代祖师啊，世世代代相传了啊，这法没有失掉啊啊，世出世间法的根我们必须认识，就是孝亲尊师。那现在这个社会不孝父母，不敬老师，那就得受罪了，要吃苦头了，要承担灾难了啊！能够把孝亲尊师提出来了，这灾难就能化解啊！所以救是要从根救起啊，不从根就啊，没有办法，决定找不到第二种方法能够解决今天社会问题啊，能够化解今天灾难的问题，那不可能啊，一定要从根啊，根就是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中国人讲孝亲尊师，世出世间的大根大本那佛教给我们发菩提心啊，皈依三宝就是真正发菩提心，然后一向转念一个方向， 这是我们人生只有这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啊，我决定要去。我什么都不想。啊，念念呢想着阿弥陀佛。念念想着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在哪里？这个经本就是介绍极乐世界。经本从头到尾念一遍，就是到极乐世界去又游览一次。那每一天不要丢掉，让极乐世界慢慢我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啊，一定会有一天极乐世界真的被你看到了。啊，这是什么？念头升起的吧？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常常想极乐世界，常常想阿弥陀佛，他怎么会不现身呢？啊，境界现前，你再想想经上所说的，跟经上一模一样，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前了，跟经上讲的样子不一样，那是假的，那是魔现的境界，啊，那不是真的。所以自己要有能力辨别。啊，这个殊胜妙法，实实实实在在是普济众生，阿且陀佑陀佑，阿且陀是印度话，我们中国把它翻作叫万灵药，什么病都治。啊，无论什么病，你只拿到这个药，通通都能治。啊，这个用这个药来比喻。一向专念啊，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能治我们自己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的这些药，能治，都能治得好啊！无量劫来不管造作多少罪业，你看经上讲的，经常讲不是讲话，念一声佛号，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为什么？它是阿且陀药。那我们天天念，好像罪障没消掉，什么原因？我们念的太少，我们做的太多，天天在造业，起心动念无不是业。啊，而且念的时候念的心不专。啊，心的力量愿的力量都很薄弱。对世间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贪念太重。啊，跟我们念佛求往生的这个念头比也差远了。所以功夫不得力了。如果说是我们一心专念，哦，那个功德力量就非常非常之大。我们不专了，不依了，啊，不是佛经上讲错了，佛经上讲的没错，我们菩提心没发出来，我们不专，我们不依。啊，所以念佛功夫效果不彰啊！啊，如果真正发菩提心，真正发菩提心，就真想到极乐世界，真想见阿弥陀佛。啊，专一决定没有一个杂念。 啊，我们把心里面的杂念妄想全部放下了，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啊，心就是阿弥陀，阿弥陀就是我的心。这样念佛一生呢，决定消81劫生死重罪。经没说错啊。我们不是真正懂得啊，真正懂得你就真正做到了。为什么做不到？不懂怎么办？多听经，多读经啊，真懂了，真明白了，就是你真做到了。还没有做到，自己要告诉自己，我还是不懂，你有救啊。不懂，你以为自己懂了，那你就没救了啊。如果是真的啊，诚诚恳恳的知道我没有真的懂，我还能忏悔，我还能改过，我还能继续精进啊。自以为懂得了，他就没有精进心了啊，这一生呢就空过了所以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是古人，古人的心清净，古人的心恭敬啊，所以一千遍可以，现在不行，现在加10倍，10000遍恐怕都做不到，那怎么办呢？10万遍啊！真有10万遍，我相信他会得念佛三昧啊！得到念佛三昧，就决定得生净土。变数要多。杂念妄想要放下了啊！不放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大障碍呀！啊，魔障头一个就是这个，这是烦恼魔吗？你有这么多烦心的事情，那不叫魔障吗？啊，远离一切魔障。啊，发灭之际，众生业障迷众，这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前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地区没有人讲经，法就灭了。人王经上讲得很好啊，什么叫灭法？没有人讲经，这个地方法就灭了。有人讲经，没有人修行，没有正果的，就是没有往生的，这叫末法了。啊，有人讲经，有人修行，没人正果的，这想法。如果这个地区有人讲经，有人修行，又有人正果。啊，正果是什么呢？正往生了，这个地方有正法啊，你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你才真正了解中国古人所谓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教学多重要，教学没有了，法就灭掉了啊，所以重视教学啊，现在没人讲经了啊， 一般人都在讲科学，科学也有可以借用的地方啊。啊，这种借用科学是最早年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啊，那个时候60年前的电视没有彩色的，黑白的。啊，方老师告诉我，这个东西厉害呀。如果这个里面内容要播负面的，它可以把世界毁灭掉。如果这个东西能够用来做伦理道德的教学，中国可以复兴。啊，他指着电视告诉我，我们那个时候听明白了，不敢想，这个得花钱太多，是费用是论秒算的，不敢想象啊！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啊，这个台湾陈彩琼居士，啊，他把它搞成功了。啊，陈居士，我们很多同学都知道，老同学知道，啊，一生做生意没赚过钱，都是血本。啊，好在他家里产业多，钱赔光了，回家卖房子，大概也卖的差不多了。啊，年年亏空。啊，毛病是没有做就宣传。啊，到后没有一样事情做成功。哎，他搞这个电视，从这个地方是个转捩点。没有告诉我们，自己闷着头在搞，到正式开播前一个星期告诉我，我也没在意啊，我看他过去那个样子肯定搞不成功吧。他来给我讲，哦，这个03年元旦啊正式开播，我说好吧，我看你能不能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了，好，我看看你能不能活半个月。哎，活到今年9年了，不错，影响很大了。要没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世界上听不到佛法，哎，全世界都听到，现在6颗卫星。啊，亚洲地区2颗，啊，所以在亚洲任何一个地方，你装一个小锅接收器就能接收到。啊，这就是有人讲经啊。啊，那我们今天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培福培植讲经的接班人。啊，要训练讲经，哪里学呢？只要有电视有网络，你就都可以学，你就在家里学。怎么个学法呢？多听啊，听上十遍肯定你就会讲了。啊，学讲经最好用光碟，啊，光碟自己可以控制，啊，像刘素云居士一样，一天听1个小时，就学1个小时，1个小时呢听10遍，所以一天是听10个小时，10个小时是同样的，就是1个小时重复10遍，他用这个方法，啊，这个符合古人所讲的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啊，都能学得会啊，他现在讲得非常好啊，法缘很深啊，好多地方请他讲经。 啊，所以人人都可以修，要有耐心。他十年，你看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啊，除了听经之外，就念佛，一句阿弥陀佛，他一点都不杂，一点都不乱。啊，一天一个小时听10遍，啊，他听我早年所讲的，在台湾讲的，好像是60个小时讲完的，这一部无量寿经，他就专修这一部，啊，2个月就一部就听完了，听完了才从头再听，都用这个方法，一天10个小时。10年不间断了啊！他得念佛三昧了，他真成就了啊！这个好样子在啊！啊，我这么多年来把这个方法常常讲，常常劝大家，可是没有认真干。啊，我听说有人，还有几个人像刘孙女就是一样，真干都有成就。啊，所以我现在也要真干，晚年来做个带头。我现在什么经都不讲了，就讲无量寿经，一年讲一遍。啊，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也是报老居士知遇之恩了。啊，如果我还能活10年，就讲10遍。啊，做一个一门深入、长时熏修的一个榜样。啊，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还有什么问题了？绝对没问题了。啊，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就去得了啊！啊，真正得大自在。啊，我们今天遇到是发灭之际，利用科学帮助，让佛法依旧能够流传在世间。啊，希望大家通通来学无量寿经科注。啊，第一步快讲完了，讲完之后讲科注。啊，早年我把这一部经做了一部科判，做得很详细。啊，所以下一次我印这个书就印科注了。啊，注解还是用黄念祖居士的注。啊，我编的课啊，有志一同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不管在什么地方啊，你在网络上每一天都可以收到，我们一天讲4个小时啊，300天讲1200个小时。也不仅讲圆满啊，一年讲300天啊，是说发灭之际，众生业障迷深，任可两赖是法而度生死。啊，这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即显四法究竟方便，不可思议。啊，这部经里面教给我们修行方法，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决定成就。 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吾今为诸众生设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啊，复生疑惑。这是特别留这部经，到法灭之后，啊，还继续在这个世间留一百年。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这一句话是指礼佛现光品，前面读过啊，极乐义正一切所有，以佛威力如对目前，会众大众啊，人人皆见呐。阿难见到了，弥勒菩萨也见到了，与会大众个个都见到了。这个事情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当年初祖云公大师他在世的时候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在念佛止境时候见到的，属于定中境界啊，他不是做梦，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啊，这是祖师的功夫啊，见如不见，不扰乱自己的清净心，不被境界所转，不是说人家一见到很欢喜，对这个说对那个说，心浮气躁啊！啊，佛为什么不先给你看？就是怕你招摇损失。那你没有这个功夫，他不先给你看。啊，你像这个云公大师，他有定力，见了一次如如不动，哎，再见一次，见三次。啊，最后在临终的时候，这个现象又现前了。第四次，阿弥陀佛来接他，莲社里面已经往生的这些同参道友，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一起来接引他，他才告诉大家，啊，告诉身边这些人。极乐世界过去见过三次，现在又来了，我决定往生了，我跟大家告别走了。不是假的 啊那像圆公这种境界在中国历代祖师大德当中有不止他一个，有很多人都见到这个境界，啊，这是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做证明的。 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以此甚缘，殊胜的因缘，即令会众生起实心，让大家生起真实的信心。佛因弥陀威德加持，会众善根悉皆增上。你见到了，你听到了，你接触到了，你的信心增长，不再怀疑了，你的愿力坚定了，不会退转了。我这一生这个法门决定要修到底，决定要见佛往生，那么呢，每一个人都能。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不是假的。像云公大师四次临终的时候来说，都叫现前。我们活在这个世间见到的当来是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是天天跟佛在一起，没离开呀。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经上给我们讲的太清楚太明白了。极乐世界是学校，这个世界没有边际的，太大太大了。中国古人所谓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两句话形容极乐世界完全相符合。实际上呢，我们来看的是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到那里去干什么？上学去的，求学去的。这个学校两门课程，一门智慧，一门福报。求慧求福，你到那去修佛慧圆满就成佛了。你看我们皈依佛不常念吗？皈依佛二足尊，二是什么？智慧跟福报，足是圆满，满足了，这两样东西满足了就成佛了，就圆满了所以到极乐世界毕业了就成佛了就是二足尊了极乐世界的人好啊，不要吃饭，不要睡觉没听说极乐世界有人睡觉的，有人吃饭的，没有财色名食睡通通没有。极乐世界没有夜晚，极乐世界自己放光明，每一个人身放光明，一切万物都放光明，光明世界，美好到极处极乐世界没有寒热不像我们这边天气夏天太热冬天太冷，没有。极乐世界四季长春，永远长春这里都有道理的，我们前面都讲过 啊，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阿弥陀佛，另外是学生。啊，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也是学生，罗汉也是学生，啊，天人也是学生，三途卧道去往生，通通是学生。啊，学生班级不一样，菩萨是高级的，啊，高班的，那是十报庄严土的，啊，中级的是阿罗汉这一类的，啊，方便有余土的。我们去往生是小班，凡圣同居土。通通是学生，没有看到，佛没有讲过极乐世界有政治组织，没听说，没有说国王，也没有说大臣，也没有说士农工商，没有，纯粹是学校，到那去上学，毕业就成佛。啊，成佛就到十方世界教化有缘众生了，得大自在啊。啊，在十方世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什么身都能现，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这个世界我们不太搞清楚，搞明白。啊，在这个世界活动的空间是变法界虚空界，你们有障碍啊。啊，而且到任何一个佛国度，佛都欢迎你，都尊重你。为什么？你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啊，一切诸佛都尊重阿弥陀佛，我们就沾老师的光啊。阿弥陀佛的学生特别优待啊，啊，特别对你尊敬啊，啊，你都要真正是弥陀弟子，搞假的不行。啊，我们能骗人呢，骗不了佛菩萨，骗不了鬼神，啊，一定要自己真干。佛因弥陀威德加持啊，慧众善根悉皆增上，故云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啊，真正是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慧素云所当为者，当为往生愿心者，皆可求之，能顺佛经可得之也。随顺佛经就是随顺佛陀的教诲啊，我们希望往生，希望成就我们的大愿大行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就圆满了啊。这一段幕后这一句话很重要啊！末段佛垂戒曰：“现皆亲自见闻，故不可于佛灭度之后，于极乐世界依证净土法门复生以后。”对，最后一句话。无德因我灭度之后啊，复生疑惑啊！现在大家在大会当中见到了，你不怀疑了啊？佛灭度之后有没有怀疑的？有，少数人啊，绝大多数的人不怀疑。为什么？善根深厚。啊，特别是生在中国这个地区， 为什么？祖宗教的好啊。中国古代传统的教学没有叫人怀疑的啊，跟外国不一样。外国从幼儿园就叫怀疑，我在美国住了很久，美国又是幼儿园就是这样的。我们看到韩馆长的孙子那五六岁以上幼稚园就叫怀疑啊，就要提醒他了，这社会上坏人多，可别相信人啊，人家会把你拐你骗你，你从小就讲啊，中国自古以来讲一定要相信仁义礼智信，信是事出事法的根啊，信为道源功德母，从小就教你信，教你不妄语啊，不可以欺骗别人，要相信啊，相信人心本善啊，学佛相信佛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学佛的人第一个要相信说，我自己本来是佛，你才能成得了佛。你要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你决定不能成。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念书人都相信圣人、贤人、君子啊，这读书人的目标啊，等于说三个学位啊，一定可以得到啊，精进不懈，你可以证得圣人。圣人也得不到的时候，肯定会得到贤人。啊，所以人要立志。人要向上去求。啊，总是要把最高的学位达到。啊，佛教人都是希望人成佛，不是说你成菩萨就不错了啊，这不是佛陀的本怀，佛陀的本怀确确实实是希望你真的佛果啊，这才叫得度圆满。啊，没有成佛总是不圆满。我们懂得佛的意思，知道佛的心理啊，我们这一生决定把目标摆在成佛上，得到极乐世界的祝愿，得到阿弥陀佛的教诲，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净宗法门是真正圆满究竟，简单容易啊，人人可以修学，个个可以成就，遇到了要珍惜这个缘分，不要错过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